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41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六的晚上，刚才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准时或者是提前来到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来报道了。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女包在21点58分的时候准时来报道，并且送上了掌声，谢谢。星期六的10点答录机是讲故事的时间，而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而这个故事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先来说说怎么才可以和我们接上头吧。如果你想选择只是单纯的解放双眼闭上眼睛聆听的方式，那么你可以选用收听收音机的方式，这是最复古的一种，可以把旋钮旋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当然你也可以在各种在线的广播媒体上在线收听。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知道直播间的样子，想知道作为主播一个电台主持人在直播间里面工作的样子是什么样的话，也欢迎有以下几种方式来看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关爱青年计划，就是这几个字，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在上面，并且可以留言。另外呢，你还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进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说像嘉维，还有吴五子闹甚别闹，还有夜迷81忙点点点点点点啊，当然它组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符号一翁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讲故事，那在讲故事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随着这首歌的开启，我想我们是时候可以放松一下了。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放松呢？除了比如说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哈欠告诉自己放松下来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些行为上的放松？比如说光着脚丫子满处跑。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她的名字就是光着我的脚丫子，想想就觉得很惬意呢。 不烦就算多了个牵绊，因为你给的很坦然，从不担心我要怎么还？我早已不 帮着我的脚丫子，来自戴佩妮。谢谢你包送的掌声，还有喜欢你，感觉到浓浓的都是爱意呢。 我早已经不管，就算被人喜欢看，因为我过得很自然，从不怀疑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就是觉得冷的时候找个温暖。我要抱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数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想想还可容你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胜负，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 不管是不是光着你的脚丫子，总之找一个你最舒服的姿势，进入今天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回答 Think 的问题。今天对，是一位女生来和大家准时相伴。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是由一位帅气男生周准来陪伴大家。到了周六日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呢，就换成女性视角，杰克堂就是我了。而今天我们要讲故事，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离开原地，已然没有了荒漠，也不见了岛屿。然而在哪里才能找到必要的宁静？到哪里去寻找那种可以使你尽情的呼吸，并能使你思想集中、衡量自己勇气的地方？因为感觉现在到处都是大城市，有的时候就得离开原地，向四周望望。要想更好的工作，那就得有一段时间和他保持距离。我是一位散步者，只要克服了迈出门前那犹豫的各种取舍，就可以获得暂别当下。只不过喜欢山，喜欢树，喜欢能阔别城市的现实感，就得登上山顶，或者去到外海呼吸自由的空气，用剧烈的方式割断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自驾着车去往森林边的牧场方向，我想象着住在牧场里的那些人们是怎么度过阴雨绵绵漫长午后的时光，而到达那边的时候能正好赶上黄昏时分吹响的狩猎号角声。即使没有一辆开往罗马的火车，你也可以去往心之所向， Train to Rome。 Watch the silt of my desire settle to an unquiet fire, while my loaded feet watch the ways go by. They will not roam on a train to Rome.Arise. Glimpse a train to Rome, on a train to Rome, glimpsed and gone, on a train to Rome.But ours, like all the journeys, they will end. You continue on alone for a train to Rome. I'll need to get on to Amsterdam to catch a plane to keep the plan, butThe homeless heart held in my hand. All my home is on a train to Rome. A train to Rome. A train to Rome. All my home is on a train to Rome.Empty bones for the skin I'll never touch alone. Torn from my own on a train to Rome. A train to Rome, on a train to Rome. Torn from my own.For a train to Rome. I watch the silt of my desire settle to an unquiet fire, while my loaded feet watch the waves go by. Train to Rome 来自 Brit Book。 今天是讲故事的时间，杰克堂的故事盒，我们聊的是离开原地。啊，对，刚才我们说到自驾着车去往森林边上的牧场方向，然后停好车坐下来，对，就坐在草地上，抬起头面对整个星空，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深呼吸，静静地待着，心情宁静。当你以为感受到人生的深邃含义时，更令人叹息不止的往往是它的简单朴素。你会发现由这一天转到另一天，竟能那么的悠然自得。如果没能克服迈出门前那犹豫的各种取舍，那至少能数着步子到附近走走。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把我同时带向距离自己又近又远的场所，唯有书店例外。当然对于我来说，没有阳光和书刊，哪里谈得上出门离开过呢？路上偶遇一家文具书店，时间竟然营业到凌晨一点。书店不大，有六个书架，书架旁边都放着一把椅子，确切地说是一张高梯椅。门口有一张办公桌，桌后坐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穿着一件浅色细花格衬衫的男人，他自始至终地坐在办公桌后面读书， 每每有顾客购买了明信片或者书籍的时候，总会打断他的阅读。我猜他会是老板吗？我靠着右边的橱窗书架，一直向左边走边看，直到走到第四排书架时，我找到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时间之旅。我便坐在书架旁的高脚梯上翻看起来。就这样，虚度年华也很好。虚度年华来自 Jam。 梦想着你的衣裳，破帆向海里的浪，穿上华丽的太阳，走在想你的路上，浮现出你的脸庞，鼓楼放春秋明亮，披上午后的夕阳，揭开不朽的风光。心不在焉，船上飘，窗外小桥上迷遥，烟雨泪洒在客家，河流崩塌西风下，最迷世界的浮华，宇宙骗你的践踏，悠然风化的雪啊，天宽地大真意假，开不朽的风光。心不在焉，船上飘，窗外小调香迷遥，烟雨泪洒在客家，河流崩塌西风下，最迷世界的浮华，宇宙骗你的践踏，成一家。 看到你们真好，梦的男人，这主意不错。杰克糖的故事盒，简称杰克糖盒啊，好像一下子就会有一种糖果盒，不知道会拿出哪一颗糖果的感觉。谢谢 Canary 小 C， 又见到你了，真好。谢谢你送的女神，喜欢你和掌声，好像这些表情连在一起就可以感受到你的爱意了。好久不见了，我们今天聊的是离开原地。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糖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我们讲到哪儿来着？那本叫做《时间之旅》的书。我坐在书架旁的高梯椅上翻看起来，直到书店没有顾客了，只有我们，我便把书合上拿在手里。我想买下它，我不敢打扰坐在那里埋头读书的人。我在寂静中站了几分钟，老板突然把头转向我，我把手中的书递了过去，他微微一笑。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准备把书款给他时，他又笑着说，希望你

这样的旋律一起摇摆，一起摇头晃脑，一起悠哉悠哉。因为在时间里，在时间里，我们总是会不知觉，不知觉时间正在一点点的消逝。只有回过头看，或者去远望眺望它。愿这首歌拂去一天的疲惫。就像克莱尔小 C 所说的那样，希望今天的结个糖盒可以给你一颗糖果，一颗有安全感有安宁感的糖果。就像当你吃下这颗糖果之后，就可以在待会儿安然入眠，离开原地。这是我们今天杰克谈故事盒的主题。刚才有看到很多朋友的分享，还有收藏关注以及看到的标签，比如说丹雅瑜伽专属场控成功，谢谢你添加的标签，还有谢谢地平线天涯的关注，还有很多朋友的分享，看到你们了。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或者新名字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会揣测这些名字背后的你们会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就好像在微博上有一位我迟看的微信啊，应该是私信，觉得看到那条信息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替他开心，很温馨。不知道那位朋友今天是不是也在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谢谢奋飞青年送的女神。要插播一条感谢。对了，说到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找到我们十点答录机，找到杰克堂的几种方式吧。比如说你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选择收听，或者如果你想知道很好奇在直播间里面的主持人主播是什么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噔噔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很多的小伙伴们，大家在上面纷纷的留言，还有还有直播间的种种。对，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或者是想要单独告诉我的，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在这里一块杰克堂，块有儿化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通通都可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离开原地。刚才克莱尔小 C 有很多的揣测，离开原地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会儿稍事休息，把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收一个尾，然后我们就开始畅聊我们所认为的离开。先聊一会儿。 眼睛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今天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他成功地离开了原地。 然后来到了一家书店，在书店里面邂逅了一本叫做《时间之旅》的书，再然后买单，收获了一个微笑，然后被告知希望你也有一段愉快的旅程。从那家书店出来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我数着我的步伐，每一个走过的阶梯，从这里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我一共用了209步。我突然想起了曾经阅读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些翻越西藏的雪峰，前往香格里拉寺院学习人生奥秘和智慧的故事。可是也许没有必要走这么远。我回想起我的夜游，对我来说，只要脚步不停下来，随处都可以是走在西藏。我一直走，急切地想走到尽头，去邂逅相遇的每一个人，街上的每种气息。这样的日子自行运转，从清晨到无与伦比的美好夜色。All time low， 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开始聊天，回答你的问题。奋飞青年 Claire 小 C， 还有刚才看到的，看到了谁？梦的男人。先来听歌，一会儿聊天。You're the reason that I just can't concentrate. And I've been trying to fix my pride, but that's just broken. Ooh, that's just broken. Love, love, love. I try hard, and now you know it. That I'm at an all time. Like three stacks on that CD, an example of the perfect candidate. Now, all your girlfriends say that you don't want to see me.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just can't concentrate. I've been trying to fix my pride, but that's just broken. That's just broken. That's just broken. That's just broken. Low，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刚才突然间一秒钟的静默， 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来说，稍微的那种空一下的节奏会让人心头一紧，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有刚刚好的沉默，然后用音乐来代替，反而可以让情绪延伸。我们今天聊的是离开原地，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是聊天没有停。就好像克莱尔小 C 所说的，就好像我们这里是一个文艺主题酒吧，听着音乐和大家分享一些见解，希望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有减压的效果。用户说啊，还要调弄各种设备。是啊，我这边有一个专门的镜头，看就在这里，这个镜头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各种操作的然后这样的操作就看上去很炫酷，是不是？这只是我的一台机器而已。如果你可以看到大全景的话啊，我的大全景在这里，你会看到这边也有这边也有，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新型人类啊？但其实所有的这些外部的设备都只是为了可以跟你更走心的聊天，聊你所认为的离开原地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刚才我看到了梦的男人还有奋斗青年，他们在想说离开原地是一种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其实我想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只有想通了然后才可以开始有所行动，对吧？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想通，然后想通了我就可以开始做了。但是其实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就是反过来，反过来也可以。如果觉得自己不知所措，困在原地，那就可以试着先迈开步子。真的，其实在心理学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是有一种叫做 CBT 认知行为疗法，这听上去有点专业，但是如果简明扼要的说，就是我们的情绪、认知和行为这三者之间并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想想看，以前去翻看以往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会有那样的时刻，心情特别不好，但是又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可是做着做着好像心情也就没有那么不好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心情不好什么都不想做，但是反而当我们去做了什么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开始扭转，这很神奇。但是如果你仔细想，应该就会有所领悟。何豆豆，今天的故事盒是情绪？没有，你没有迟到，因为任何时候来到十点答录机都是最对的时候。谢谢随风的关注，也谢谢所有刚刚、之前或者现在正在陆续进入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是离开原地。所谓的离开原地，就是迈开步子。就好像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当中所分享的那个故事一样，到了这个时候，以前学生时代就到了暑假时刻，于是你可以计划一场旅行，一场不是周游世界的冒险，但至少可以让自己放空的时刻。但是如果现在的你已经告别了学生时代，没有那么奢侈的一整个暑假，你也可以选择你的离开原地的方式，哪怕只是出去走一走，散散心，让自己的心暂时隔离开一段时间，隔离开那些让你烦扰的，让你不得不去面对的。当你可以去做到内心的一种隔离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会把它看得更清楚。看到木的男人回复，离开原点就意味着成长，是不一样的风景和新的体验。再回原点时，知道了更多不知道的，就像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哇，说得好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回到原点，因为 如果我们从二维的空间来看，二维的视角来看，也许它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如果我们立体的来看，其实对，这个时候视频就派上用场了。如果来一个特写，如果原点在这里，对，这里是原点，你转了一圈回到这儿，但实际上从上面看好像是原点，但是如果你从旁边侧面看，你已经比之前更高了一点点。所以我们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原地，就好像那个叫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然这种说法是有一点夸大和形而上的说法，但是其实仔细想想看又会觉得不无道理，因为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因为永远没有办法重新来过。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无法重新来过却会觉得可惜，相反应该庆幸。关于离开原地，你有什么想和我分享聊天的吗？任何关于你的我都想知道。好，我一边来讨论，一边来聊天，一边来思考，一边来听歌。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你》，送给每个你。 梦里出现了一个你，很陌生却熟悉，还有架钢琴，一点旋律，它让我不想清醒，怕根本这世界没有你，我好像生了病，再也没回。 不知道为什么，在好像听得更正起劲儿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我想这也许也是一种安排，让我们突然间进入另外一种状态啊。所以要先回复一下休闲茶客，你这个好磁性的声音，如果指的是唱歌的这位朋友呢，那他来自萧敬腾的你，当然也在突然间戛然而止了。希望下面的歌可以准时放送出去。同时要谢谢 Claire 小 C 送的女神，看到了好多呢。那我们就继续切换成聊天模式好了。嗯，离开原地，这也可能就是一种突然间不得不跳出舒适区的一种状态。当突然间发生一些突然状况的时候，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应对它。但是有的时候仔细想想，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太多的应对了。应对是什么？应对是说当事情来了的时候，你才会去想如何去对待。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去应对或者接应或者说去弥补，而是主动的创造性的去做一些你真正想要去动手开动的事情，这很难。因为我们总是活在自己的习惯里，我们总是活在我们最舒服的，让我们最有安全感的模式里。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模式，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会如此的反应，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们会如此的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们在之前所有的生活的事例当中，我们所得到的回复这样的反应是安全的，于是我们习惯性的这么反应，久而久之这就变成了我们应对世界的一套策略。应对听上去是一个解决问题克服难关的词，但是如果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变成创造。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已经快要东倒西歪破了的房屋修修补补，看到这里快漏水了，那里破了个大洞，于是我们开始修补，我们想办法去应对它。如果我们可以去建造一个我们自己想象当中心之所向的样子，一个是出于恐惧，另外一个是出于想要。所谓的应该和想要，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前段时间有看到一本书的解读，城堡，卡夫卡写的那本书。对于这本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大概就是说，有一个人，当然卡夫卡的作品都是带着一种荒诞式的，你没有办法仔细去想他为什么就这样，你只能会认为他是顺理成章的设定。而这个在这本书当中的设定就是，有一个人他要进一所城堡，但是他就是进不去。听上去很神奇是吗？为什么脚掌长在他的身上，如果他要走进那个城堡他就可以，为什么他不可以？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总是会这样看，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明明他可以这么做就可以更好，为什么他就不这么做呢？所谓的当事者迷，对，旁观者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是自己的局里的迷路者，为什么进不去呢？其实所谓的那个进不去，也可能是我们无法离开原地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开原地呢？我们为什么始终要在自己的那个模式下去兜兜转转打着转，却没有办法迈出步子呢？就是因为那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都知道迈出舒适圈你才能发现新天地，这是书里鸡汤告诉我们的话，但是它真的太难了。 难道你可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甚至大半生的时间去克服它？但是有没有办法呢？有办法，就是先行动。如果你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可以离开原地，或者你实在想不通一个离开原地的理由，那就先迈开步子，一步，两步，三步。我们试试下一首歌能不能听。对，当你迈出一步两步三步或者更多步的时候，你会看到，你会看到什么呢？只有你才知道。这是来自于 TZ Back You Will See。 你会看到， 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趁着间奏想回应一下 Claire 小 C。 阻挡前行的未必是脚下的路，而是内心的放弃。谢谢原来为你的喜欢你，这是来自于 TZ Back You Will See。 我想说你会看到的，这就好像对自己打个赌，走着瞧，只要你愿意。 受不受伤都一样，But you know 瞬间，泪在心底成了河流。 收到你的表白了，克莱尔小 C， 好开心。在今天晚上的22:57，意味着我们的节目要快要结束了。还有原来为你，明天会更好，勇敢的心，等狐狸的猫咪，等等等等，看到你们。而今天晚上我们的十点答录机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很合适哦，还作为最后一首歌的结尾。关于离开原地，我想还有很多想和大家分享的部分。如果大家想和我继续聊天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杰克堂，在上面给我留言或者私信。但是今天的晚上还有一句想说的，如果假如说你想离开原地，那就行动起来吧。午夜说再见，来自达达乐队，我们明天见，依然是10:00到11:00哦。